锵锵三人行，其实啊，这个我得这个鸣谢央视的这个春晚，这个过完年呢，我捡了他们的一个漏。你这个猴塞雷啊，这个猴塞雷啊，你发现没有？春晚里他们没有用， 就韩美丽画的那个、 这个、这个吉祥物，反正至少我也没看春晚，我不知道，听说的啊。那既然那个不用呢，我决定用作我们锵锵三人行的猴年吉祥物，对吧？今天呢，我要把它送给我们敬爱的这位嘉宾，抱一会儿啊，这个这比较有意思啊，这个我们这个新春佳节嘛，对吧？这个得满足一下观众，这个应这个广大的少数观众的这个要求，我们邀请到了著名的大毒草周孝正老师。这个老师，哎，周老师，我发现过完一年您这个面色啊显得更精神了。 那是错觉，你显得更精神了。你像你这个栏目是可持续发展，我一再说十八年了。哎呦，中央电视台包括各省的电视台，十八年的栏目不多，当然咱没有统计过啊，但是肯定不多。 我是让你吹，可你别捎带人家 啊，不是，确实不容易啊。所以说十八年还能够叫永葆革命青春，哎，不错。 那这永葆革命青春的这个秘密啊，全是在于这政治觉悟高。所以今天你来了啊，我现在给你这个约法三章啊，这个作为这个大毒草，在我们这儿可是人民的舆论阵地啊，你这个要是说话、哎、有犯忌讳的地方啊，我要代表人民打断你，我还要把剪子，我要打不断你呢，事后我还可以剪了你、嗯、 但你要注意毒草啊，它可以做肥料，是吧？所以说鲜花跟毒草是一对矛盾，包括易经就讲反者道之动也，分析是飞机得往后喷，它往前走；火箭得往下喷，它升空。所以说，人家易经几千年以前的易经，叫反者道之动也。所以为什么发达国家都有反对党，就这意思。 这个引力波发现之后，我发现您也从社会学家变成了民科学家，是吗？ 这是常识啊！你想这道理啊？说我，那你要是螺旋桨的飞机还没有这个事情，喷气式飞机往哪儿喷？他往前飞，他不往后喷吗？ 对，照那意思，人放个屁就能把人蹦过前面去，是吗？ 道理是 蹦上面去可能， 蹦上面上天，对对对对，所以想上天对吧？要放屁，那个 天天向上， 对对对，要不说就说 好好学习，天天 没错，就说你这个得要多放屁是吧？才能够往上走，向上一路。那今天呢，请您放一放，对吧？这个不是，咱们先说点正经事儿。要不我就说，哎。这个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政府多么的尊重民意啊。昨天听锵锵三人行说了这个小区封闭拆墙的这个事儿，今天凌晨这个咱政府就紧急发文了，就说大家要记得逐步这俩字儿，我们说的是小区这个开放啊，是要逐步进行，不等于马上就要拆墙，哎，要循序渐进，是吧？ 而且马上还有一句呢，要通过立法的程序。为什么？因为我们要全面落实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 你好家伙，你比我背的都熟啊！ 不是，什么叫背的熟啊？这叫融化在血液中，落实在行动上。为什么？这是党的大政方针，四个全面。 哪四个全面？ 全面的建立小康社会，全面的落实依法治国，全面的从严治党，全面的深化改革，四个全面，这叫战略布局。 我说春晚没请你真是亏了。 对，春晚它是娱乐的节目，你要是一些新闻联播或者谈话的节目，你当然得讲政治，讲政治，讲正气，讲学习嘛，三讲嘛，那是很多年以前了。 行， 但是它并没有变啊，现在还是三讲。 对，所以呢，这个 因为网友一个段子，我看比较好笑。 网友说什么？ 我就别的不担心，就担心我小心墙要拆了，这个核心价值观标语往哪刷？ 哎，你看，各个人呢担心的角度不一样。我的担心呢，可以通过一幅图片来体现。我们来看看这个网上的这个图片，你瞧，从西门庆跟潘金莲偶遇，论开放街区能增强邻里关系的重要性。你瞧，哎呀，周老师看见不眨一把眼了，眼睛都不眨了。周老师，我从来好像很少发现你对这个美女啊，这种有特别不规矩的这种地方，好像是一个有点这个一身正气，是吗？ 不是，对美女不规矩，你说你这叫什么话呢？ 我 说我们为人师表，我们为人师表，我们好，我们作为老师，我们不光讲政治，我们还得讲道德呢。 哦， 对对，我一看见美女。 我就有非分之想，可以做梦娶媳妇是可以的，关键是你不能有行为啊。 哦，那怎么刚才看见徐老师把我拉一边说，哎，上次那美女呢？上次那美女呢？来， 那你注意啊，得拉一边说，双挑的说， 这是。哎，多少这猴你还是还给我去。我怎么觉得那么不协调？哎，这个中国的事儿，我现在不敢让他说了，都闹明白了。哎，咱得说说外国的事儿，但是呢，以现在中国的发展的态势。对吧，我看美国的事儿就是咱们家的事儿， 嗯， 因为呢咱们有无数的同胞，对吧，在美国，谁的事儿呢，你知道吗，为什么卡尔今天播呢，彼得梁啊， 嗯， 梁彼得这警官呢可能要被判刑什么5到15年，对吧，然后呢在美国多个城市华人游行，哎，你可以看看啊，这个华人的这个华裔实际是个香港仔，这就是梁彼得啊，在法庭上吧，梁彼得据说在法庭上又哭起来了，然后梁彼得，不是梁彼得了，下边是谁呢，大家放一下看看， This in power, they believe that they could prosecute Peter Liang. 这事儿闹得可真够大的，我看见 N 多个这个评论。你哎，徐老师，你有没有听你美国朋友讲？你是在美国这个当过老师的？ 对，但这件事情其实本身那个案子的事情我不是太了解，就是说是误杀，对不对？因为紧张开枪，是不是？ 哎，这是一特关键，你了解了吗？ 我也是通过那个新闻报道了解的。 你怎么判断这事儿？ 嗯，这事儿呢，实际上是反思，就是全面的落实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高级阶段。 你把咱这章程 弄 那边去了。 高级阶段，因为中国跟美国呢，用咱们习主席的话叫命运共同体，所以为什么美国发生事儿我们非常关心呢？因为地球村，地球已经变成地球村了。 对， 一个村里的事儿，难道我们不关心吗？再说我们又是命运共同体，什么意思？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这叫命运共同体。这是中美两国的定位，非常的正确。 没错，他们的房子就是我们的房子。 不是，那倒不是。那他们的事情就是我们的事情，因为我们要落实依法治国。但是这个依法治国啊，它有初级阶段，啊，中级阶段，高级阶段。 哦， 对不对？他这件事儿是高级阶段的事儿。为什么？他判他有罪。谁判的？注意，不是像中国法官判，法官不能判。人家有一种理论，法官是人。什么叫人？介乎于天使和魔鬼之间的两足动物。人不是天使，人也不是魔鬼。用中国的话来讲，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你法官判他有罪还是无罪？那你这法官的权力可太大了，权力就是腐蚀剂，绝对的权力就是绝对的腐蚀。所以这个权力是不能交给法官的，怎么办？交给陪审团。陪审团什么意思？这个社会的良民。经过若干年的考验，没什么事儿，没什么劣迹，神经也挺正常。这样的话，他们就变成 您这样的 陪审团的团员的候选人。那么有了这种案子，要组织大陪审团，多少12个人，哪儿来的候选人？候选人就已经经过考验了。但谁愿意？挑谁挑？控方说你有罪，我挑。辩方说不行，为什么？你挑那人，他有利于你控方。那么辩方挑完了，控方说不行，他有利于你辩方，于是两边要同意，都同意，这12个人陪审团，这才是陪审团。陪审团开会，听咱们各送。 说是开头啊，这个我还就看了，就说找了16个陪审员，这次就说啊，这12个陪审员呢，主要是白人和西裔的啊，然后说为什么没有亚裔的呢？说实际上有仨，但是呢，这仨吧，反正都因为种种原因。比如有一个好像是之前说有手术，另外两个怎么就没去，反正就最后就选定了12个陪审团，裁定这个彼得梁啊，就是有这种他们叫疏忽啊、过失啊、 过失杀人， 就是这种 误杀罪。 不是，你看美国这个英文我不知道是什么，但翻译成中文它大概有一个误杀，都有一个故意误杀和这个疏忽误杀。就是说你知道他们这地方讲啊挺关键的一个地方，为什么这些陪审团要裁定他这个有罪呢？我先说一个我看到的啊，我看见很多北美那边的这个社交媒体上 但是呢给我印象挺深的一句话就是说咱们最好别聊这事儿。为什么呢？因为好多人就是说啊，说中国的人生活在中国的这个中国人，你们不在现场的，你们怎么聊你们也弄不清楚这里头的事儿。 有个担心，嗯， 对，他有这个担心，所以我只能援引他们那儿的说的。比如说他们认为一个很关键的地方啊，就这个枪，就这个枪叫什么格洛克十九，就警用配枪，纽约警用配枪。他是这个彼得梁呢，梁彼得呢跟另一个同事，这警察算是个新丁，一年半，那个楼啊就说有一个美国也有这种犯罪率极高的楼，非常危险，然后让他们进行那种叫垂直巡逻，从上往下巡逻。反正吧，就是说他听到一个响动，听到一个响动，他把枪拿出来。那么据他说呢，他这个手指头没在扳机上，是放在扳机的侧面。可是呢，也有人指摘说呢，他的这个律师啊，当庭这律师啊，其实他请的据说也是挺牛的律师，但是有别的律师有意见，说应该反对法庭上让这些个陪审团都试试扣动这个扳机。因为原来这种手枪啊，说扣动扳机的力量要达到 11.5 磅。那意思就是说走火 不大容易走火， 对，你就会给陪审团这么一个印象，就是说他好像走火不大容易。嗯，那么再有一个关键点就是说，不是子弹，他听见响动，子弹打在墙上，子弹啪一下扁了，我看都腾一下，正好一个黑人兄弟打中了心脏，嗯，死了呢，他看见这个黑人的这个女朋友呢在急救。据这个梁警官说呢，就是他是个新丁，他吓慌了，他学的这些人工呼吸这些急救啊，就说他也不确定他是不是能比这个女的救得好。可是这里边有个关键问题，就是说哎，你在第一时间有没有叫这个救护车？然后呢，这个至少法庭上这个控方指出来的吧，咱不能认可吧，就是说控方指出来的，就是说哎，他在几分钟之内，比如说他那个同伴也说，就是他说哎呀，这下完了，我如果打死人了，我就可能就要被开除了或者什么的。最后就是说先找他的上司，然后怎么着，反正就是说在几分钟，你看什么原来啊出了这种事儿啊，你从零分钟到两分钟，从两分钟到四分钟，从四分钟到六分钟，你干了什么，你采取了什么措施，这也是 决定到你这个行为的性质， 哎，这也很大的影响。但是当然就是说美国的很多华人就愤怒了，因为就是说多少年，这是纽约多少年警察射杀这个无辜的人，第一次就说有可能面临这么重的这个刑，以往常常都不起诉的，经常是说为什么这次就这样呢？就认为是对着华人干的。哎，你的判断呢？ 我刚才讲了嘛，因为美国他判你有罪啊，是12个陪审团员一致说你有罪，你就有罪；一个人说你没罪，你就没罪。他这么个意思，非常慎重。是吧，他是这么回事，这逼得一致。而这陪审团你讲了，刚才你说还有几个候选的呢，可是呢候选里有三个华人，这三个两个人他不去，一个人说我要做手术，也不怎么这么巧，估计他就不想去，这就有问题。那你们华人，你们为了避免种族歧视，或者说种族的袒护也可能，就是我从我袒护你，或者说我非种族我歧视你都有可能。那就是说你得去啊，因为人家12个嘛，你最多你都去了你才仨，你那俩去了你就俩，可是他们都不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 算数学得好。 第二个还有你刚才说那个，就是那个枪呢，人家为了怕你所谓的一不留神就走火，所以说人家换了弹簧。注意，那个纽约警方配的那个枪是那一号那一类的枪，但是他把那个弹簧的那个压力，原来有大概有5-6磅，他变成11磅。那意思就是绝对不是说你稍微一碰他就打，而且这家伙呢也就这么巧，倒霉啊，他打一个篮板球，他那子弹是篮板球，是打板把人给打了，将来一打板进框，几率超出仲裁票。非常低的几率。 怎么美国 NBA 没请您去指导一下？ 不是，那打板他得练，你注意，那不是说你不练，所以人家就拿这个比喻，因为他是打到墙上，反弹到这个人，但是这个人是很无辜的人，身上没武器，也没有什么劣迹，还是两个孩子的父亲。 对， 哎，人家从家里出来，就半道就帮一枪给打死 了，这是 后果严重。但是这个警察绝对是误，他不是，显然不是故意，这绝对不是故意。但是你说你后果严重啊？你注意，指控他6个罪，陪审团全部通过，所以你得想想，那陪审团员跟他可远无仇近无冤， 你注意，而且陪审团员选的是控方和辩方都同意，你才能让他当陪审团员。 哎，你这里边有一个问题啊， 非常慎重了。 这里边有一个问题，就是你看这个华人同胞们都在各个美国各个城市在游行示威，对吧？这里边咱们要是隔岸观火的话，这里边有个关键的问题，就是说，比如说有人讲，美国近些年来不是警察误杀了黑人呐、啊，什么这些，就是警民关系非常紧张，所以呢，很多参与游行的华人，他们认为呢，就是说，哎。这玩意儿是不是你把这个就美国包括警察工会，你是不是把我们华人给出卖了，让我们这个梁彼得当这个替罪羔羊啊，缓和你们这个警民关系啊？ 有这个成分？ 你觉得有？ 我觉得。 你觉得呢？ 我觉得绝对没有，这叫小人之心。你知道为什么？因为这个梁彼得，我看了他的报道， 他们在美国游行， 什么呀？ 一时半会儿到不了北京来打你。 他最关键是什么呢？他最关键是他不诚实。你要注意这事儿。第一，他的一个错误就是说，你不应该把手搁在那扳机上，因为你没受到伤害啊。你受到伤，你掏枪啊，你还没掏枪呢，您就把扳机，您就把手指头搁那儿了，而且您还大约了15.5，也不11.5， 11.5磅， 11.5磅。那你干嘛呢？这是值得怀疑。第二，他不诚实，关键他不诚实。他去最开始叙说的时候，跟他那个人搭档不一样。美国人最烦就是你不诚实，对不对？还有一个重要的情节，陪审团他可以见，比如说这个梁彼得，他可以见陪审团，这12个也罢，还可以见他们，他们可以叙诉说自己怎么无辜，怎么奋斗，好不容易当了警官，为了维护正义，对不对？他可以说，他不去，他放弃了这次重要的机会。那是面对面，人有见面之情，你知道吧？哎，你为什么你不去？哎，据说他有撒谎的嫌疑，他怕他前后矛盾，明白吧？干脆我不去了，哎、这也是小人之心。这不是魏锦德，人家彼得就这么想的，对吧？这是小人之心。哎，但是你要注意，他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他不救。你说你把人家打死了，那么就应该救。他说我不会救，或者我不敢救，都可以。你打电话，他有对讲机，他不用。他跟人家同伴借手机呢，他打给他上司打，他应该用对讲机马上给指挥中心打，指挥中心接到这个报警，马上派人去，这是你的责任，这是你的义务，你不履行你的义务，你就要负责，负多少责？5年到15年，这道理其实很简单的事儿啊， 这下 你想想，啊、你为什么你不救啊？ 就是这个 打一电话6:30他没打， 各位观众啊， 6:30、 这个、 你可注意啊，6:30、 就是、 咱们的节目也一半了。 就是这个、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啊。这个我说过了，离得这么远，我们对那个当地的情况啊，我承认我是不可能做到完全清晰的。但是呢，包括参与游行的华人，估计想法也不完全一样。但是呢，我们从美国的朋友给我们发回来一个视频，你可以听听一个游行队伍里的一个华裔的，他怎么讲他们的这个动机，你可以看一下。 Included in this cycle of systemic injustice, we are angry because we are also hurt.By the systemic injustices and the structural oppression and the racism that continues to pervade this country. We as Asian Americans, even though we are the model minority, we are still a minority nonetheless. And I think Chinese people and Asian people in this country need to understand that we do not have white privilege. White privilege means they want to be put above the law. They have a sense of superiority and a supremacy that we do not and shouldNot want to associate ourselves with. So this protest is not about aligning ourselves with white privilege. This protest is us standing up and saying our system is wrong. Th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is wrong. It is unfair. Peter Liang took the fall for the sins of a country. And while he should be held accountable for the actions that he took, we believe that the sentencing that comes down in April needs to be proportionate to his action.And not proportionate to the sins of a nation. We want all cops to be held accountable, and we want this justice system to be transparent, to be fair. We want white privilege to end, because this is not how democracy works. This is not what this country was. 我在美国生活过一些年，讲讲我的那个感受吧。 嗯， 美国呢，如果你从华人的这个思维习惯来看呢，美国的社会这个政治游戏啊，它也有些潜规则。他呢常常发生这种警察枪杀或者误杀黑人的事情，而一旦枪杀的是黑人呢，事情就会弄得很大。 那一般都会引起抗议，引起什么什么。美国的这个司法制度呢，它是这样的，它抗议让你抗议，游行让你游行，你暴乱也行，但它最后判决的时候呢，它照样就判那个白人警察无罪，或者是很轻的罪。这样的事情已经发生过很多次了。那从案件来讲呢，有的真的是讲不通的，拍得清清楚楚，警察是完全是有事情，像那个 Rabbi King LA 暴动的那个四个警察打那个黑人，这个全录像拍下来，这是你说这个警察是没错，这是完全讲不通的。但是呢，他美国政府他就是跟世界上所有政府一样，他必须要不能打击保卫自己的这个武装力量，所以呢，他到最后呢，总是判那些白人的警察无罪。那这个呢，他一方面你从完全政治正确的角度来，他可以说我是完全依照法律条文的，但是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也可以像我们刚才在讲，就是你是照顾统治力量的，维持这个社会的这个怎么来说主流秩序的。华人在美国的是个情况，他少数族裔，但他跟黑人跟西裔人都不一样，黑人西裔人在美国他是一个支流，他在整个社会的秩序、经济啊、买房啊各方面，都是被白人抛出很远的。因此呢，他们可以说他们是在社会上是一个弱势群体，或者是造反力量。他们现在都支持民主党，支持 Hillary 的，支持希拉里的。但是华人呢，他是少数族裔，可是华人多数是中产阶级。在美国，华人买房子的被拒绝的率啊，是低于白人的，就是借钱啊，问银行借钱啊，黑人的拒绝率是非常高的，西裔都非常，所以呢，华人社区呢，他在美国通常都是支持共和党的，是主流价。你理解这些华人游行是什么一个态度？就是说，我们来美国，我们老老实实做人，我们做的是维持你这个国家的主流秩序。可是你今天临到一个华人犯罪的时候判的时候，你没有给一个华人像至少像对待白人警察这样的一贯的这么一个保护，反而呢，可能比黑人跟西裔人更差的待遇，因为他黑人西裔人他不敢得罪啊，所以要是这个警察是那个，他可能又是另外一个方面的处理啊。 你知道， 所以他就有一个就是说，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就很多。华人就因此就觉得美国的这个司法制度不公平，就这样。 我觉得这问题的本质啊，不在于说这个彼得呢，他到底有没有什么错，是吧？有没有什么罪？因为六项指控大陪审团全部通过，那么大陪审团我一再讲，跟他没有什么个人恩怨，也并不是因为你是华人我就判，或者因为你是华人我就不判，我觉得没有这因素。但是 他们就是觉得有因素。 我觉得这次主要是显出华人的团结，因为在美国，我听他们讲过最团结的犹太人，最不团结的大陆去的华人，我 还特别是大陆去的。 对，为什么？他们问我为什么？我说你知道中国有个猎狐行动吗？贪官转了钱跑到美国去团结去了，开什么玩笑啊！你想想， 那家团结一锅端了， 那都是干部，那都是在中国的，应该说都上层的人，那都是干部，甚至于高级干部，他们卷了钱，他们就跑了。所以说大陆的华人，当然你要说前一百多年以前去的华人都是华工，我认为他们 是在大陆团结的摊，然后做鸟兽散，到那边才团结。 怎么可能啊？这次我觉得好处在哪儿呢？或者说为什么引起关注呢？就这次据说最多是能有六千，以后可能还多呢。就是华人团结了，团结了，我们表 十几万 啊，十几万上表达了这种事情，因为陪审团的这种制度也有漏洞，比如说辛普森。涉嫌杀了他的女友以及女友的这个什么，那么也是陪审团说他无罪。其实谁都说，我问过好多美国人说，你说辛普森有没有罪？他们说有罪。我说最后大陪审团说他没罪，他们 那就是因为 他们说判的对，不是他们说判的对。为什么？因为大陪审团这种司法制度也是经过了实践的检验。啊，你不能说用一个案例你否定这个制度 程序正义。 所以说美国人，我说你们矛盾啊，哦，你们又认为辛普森有罪，可是大陪审团判他没罪，你们又觉得对。 对， 你看你这不是矛盾吗？ 在中国人民心中那就翻了天了， 对 吧？ 他们就是承认 中国人 事情可以做， 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是吧？这个吃亏常在，能忍自安。所以说中国人为什么他到那儿不团结呢？他在这儿他也不团结呀，你想想， 你还别说，我还看见有一个华人，这个什么他就是反思啊，他提出观点，我没在美国，我完全很难想象， 他说老是说华人不能融入主流社会，他说但是实际上什么是主流社会？美国的主流社会就是美国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可是我们华人都是想培养孩子当精英，我们是想过美国精英的这个 一厢情愿，很想进入，但是能不能真的进入那是另外一回事，这次就看得出来了。 是我们不关心政治，对吧？我们也不关心。 他刚才那个讲的很对，这次是团结。以前啊，我记得我就 UCLA 里面那学生团体啊，华人团体有四五个，知道有台湾的，有统派，有独派，有大陆的，有香港的，有大陆。